魂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 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圈面，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没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 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咁啊，而家嘅温度比琴日系升咗两度嘅意思系，此时此刻，寻日同今日嘅呢个同样时间嘅一个比较啊。温度19度，相对湿度66%。今日有一股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咁喺而一股嘅东北季候风嘅补充咧，会喺下周初为华南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啊。去到周末期间，气温稍微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吓。而家温度19度，时间5:13。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 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天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 陈慧娴的《千千阙歌》，看回的年份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不过这些歌呢都是听出以后都是金曲的金曲之中的金曲了。89年的时候推出是改自近藤真彦的一首歌，而当时和夕阳之歌梅艳芳的一齐双胞胎是同一个曲，不过不同的歌词。而那段时间慧娴也都因为是要离开香港去读书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就是都是在他比较红的时候阶段而离开呢，都是有点不舍，所以那时他所推出的歌曲呢是较为受欢迎，而那段时间的千千阙歌呢都是跟夕阳之歌 比起嚟讲咧，系胜出少少嘅。咁但系两首歌咧，听落都系回味无穷。《夕阳之歌》到今日咧，更加系令你回味不已啊！5:19。 你说你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送，似是前面言语，和换这世界的矛盾。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 杜德伟一位实力派的歌手，他的歌曲叫做《擦身情缘》。 Loving you is easy. dream come true. And everything that I do is out of love and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清晨五点到六点半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三，你嘅主持系我钱佩兴啊。现时温度系19度啊，今日最高嘅温度去到22度，19至2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听完呢首歌，我哋会有答半嘅新闻报道。 像轻烟似白云，是梦幻还似真？ 朱咪咪每日怀念你， 你梦失去似梦里尘，风声添苦困。往日温馨难忘记，歌声伴我千里。 神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拜登的视像通话结束，历时约两个钟。较早前克里姆林宫发放的视频显示，两位元首坐在台前面面对屏幕，普京微笑向拜登挥手，双方在会谈开始时互相问好。拜登又说遗憾未能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和普京见面，但期望下次能够亲身会晤。其后记者退场，两人开始正式会谈。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初步分析南非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人数和入院比率，清楚显示感染 Omicron 后病情不会严重过感染 Delta， 甚至可能会较 Delta 轻微。福奇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需要多几星期了解南非和全球的病例，才可以清楚 Omicron 的严重程度。他又说 Omicron 显然较 Delta 有更高传染力，实验室正测试现有疫苗能否有效应付 Omicron， 可能几日至到一星期左右会有结果。叙利亚表示，以色列空袭叙利亚西北部拉塔基亚港，造成多个货柜起火。叙利亚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空袭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指称以色列向拉塔基亚港货柜存放区域发射多枚导弹，目前并没有伤亡报告。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遇袭的货柜属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奥运会和运动员的参与超越政治。就美国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国际奥委会表示，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出席奥运会纯粹是政治决定。奥运会和运动员的参与超越政治。国际奥委会又指出，近期各方已经多次表达对奥运会和运动员的支持，最近是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由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较早前美国以新疆人权问题为由，表明不派外交或者是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中方对美方表达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19点，上升49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686点，上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3.5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4，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76美元，卖出1,784.5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6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毛泽东和邓中夏来到找李大超，希望在全国的乡镇设立阅书报室。李大超对新文化的普及表示支持，但是就需要蔡元培的同意才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常远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息明明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 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蚌的启示》呢、這个小岛咧就系、是、发光发亮啊！亦都因为有呢个爱心咧，令到呢个小岛一路繁荣吓、啊。曾经经历好多嘅黄金嘅岁月啊！咁啊，讲起爱心咧，喺圣诞节好多时咧就会系喺呢个佳节里边咧就会见到好多即系爱心嘅行动，义卖呢样，义卖嗰样咁样吓。咁啊，因为圣诞都系一个普天同庆。希望大家都是开开心心与众同乐的一个节日。而香港赛马会呢就在这个的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面呢就是推出一个佳节义卖的活动，市民就可以参与了。就支持香港公益金和它的会员机构。昨天就是在大馆港岛中区那里大馆马会的这棵圣诞树就是爱心树就展开了这个亮灯的仪式了。咁呢个嘅义卖活动咧，就有三款嘅主题挂饰，分别咧就代表咩咧？代表希望、健康同埋幸福嘅，几有意思吓。咁而呢次义卖嘅全部收益咧，就再加上马会嘅对等配对捐款，将会全部拨捐公益金。一份嘅义卖有双倍嘅意义，非常之好吓。咁啊，所以就马会同市民咧一起咧行善为乐啊。咁呢个大馆所摆嘅呢个爱心树呢大概係有12米嘅高度，都挂满咗呢三款代表希望、健康同埋幸福献礼嘅挂饰，亦都象征马会嘅佳节祝福。咁凡係买呢一个即义卖挂饰嘅人士呢都可以得到一条嘅手带。咁得到手带嘅朋友呢又有啲嘢玩下㗎喎。喺12月20号开始至到2022年嘅1月2号呢12-13日到啦。咁每一日嘅下午5:30至到9:30期间呢每一个钟头呢就可以同呢棵爱心树同步系闪烁，增添呢个佳节嘅色彩嘅，几好喎，有得玩下吓。其实马会咧就大家都知道啦，真系好做好多好多嘅善事。佢由1975年开始咧，就一直支持公益金嘅工作，至到而家累积捐助金额超过2,700,000港元，包括咗每年捐助公益金嘅行政经费啦，让公益金可以将大部分嘅善款拨捐去各间嘅受助机构。

百强的挚爱，我细个时候咧受惠过吓马会的即系助学金啦。小学的时候试过，中学都仲有嘅，所以咧就系呢个受惠系一路有感恩之心，永世都难忘啊！时间五点搭十啊，咁啊早几日就睇一个电影啦，其实都睇过好多次噶啦。这个是2002年的作品，就是郑秀文和任贤齐的《嫁个有钱人》。其实那段时间也都好像影响到某些人的思想，很多都是拜金。最初觉得为什么会用这个题材呢，好像意识上都不好，即是鼓吹了要去这个拜金主义。人是不需要努力的，想着嫁个有钱人从此享福，是不是？其实也不是的，里面最后那个的出来的结果，虽然他真的认识了个有钱人，但是他都感动不到他，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都不是自己真心所爱，他宁愿认识一个即是喜欢那个呢是没有钱的，但是因为这个大前提要有沟通有爱呢才可以能够是并存的。到最后其实这个意思都是讲返我哋要搵一个人，唔係从金钱嘅角度，即係从嗰个沟通，从大家嘅爱係咪可以喺埋一齐，先至係真正嘅有意义嘅以后嘅生活啦，大家共同生活啦嘛。 在想，情仍原来多公平，谁人如能使我经常欢乐，也能使我好。恋爱时，无形如童话精灵，无形而能使我心情起伏，反而感觉满足。我愿为爱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戏份。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把你折射那幻觉，幻觉极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行，还是相信恋爱幻觉，童话拼合爱的方块。假如存在幸福玻璃行，假如神或上天肯安排，期望给我只管看一只管穿一穿也愉快。我愿为爱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气氛。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玻璃折射那幻觉，幻觉极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行，还是相信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面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试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到选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12月8日星期三嘅呢个时间。六点搭二过少少啦，听紧嘅清晨爽利啦，一路到六点半钟嘅，咁啊先睇睇个天气情况啦。呢几日咧就都系清凉啲嘅天气，就唔系好似寻日大雪咁，真系好耐都冇试过喺24节气里边嘅大雪，而唔系冻，好似系嘛？有时或者都唔记得咗。总之觉得咧就寻日大雪咧都唔系冻啦。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本周持续影响华南，该区普遍晴朗。预料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地区气温咧稍为回升嘅。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下周初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的。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都是干燥的，周末期间气温会稍为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现在的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 65%。 今天的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的。好了，我们要抖擞精神，准备怎样？是的，雷 Sir 一定会提我们要做运动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一个星期后的星期三的这一天，又见到雷博士了。雷博士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就提醒咗大家啦，记住咧唔好坐得多啊吓，有啲最新嘅报告都系话唔好嘅，所以咧坐得少啲，又要运动多啲，都系健康。引申到讲话做呢个伸展运动咧，又有啲发现啊咁样。 系啊，其实就我喺节目里边啦，呢十几年都耐唔中又提下大家啦，伸懒腰咧绝对系一个错误嘅名称。伸展运动咧对身体健康嘅好处咧就真系好多嘅， 第日都要， 就唔系懒人去做噶嘛，聪明嘅人都会做噶嘛，一啲管理层啊，香港嘅精英，全世界嘅精英都会做伸展运动啊嘛，点解系要用伸懒腰咧？ 当初人哋讲伸懒腰系咪有啲典故之类啦吓？ 呢个就系我觉得那些年我哋冇呢啲嘅科学嘅知识啦，系咪？因为当年就会唔会系体力劳动嘅工作啦？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好多时系体力劳动啊，妈妈上一代啦，专家。 胶花啊。咁你做体力劳动，你不停都要喐动噶、 嗯。 你一伸懒腰咧，就静咗喺度啦嘛。 嗯， 静咗喺度嘅时候系咪？你伸懒腰一定系静噶。你递高手 系咁啊，当系俾人话偷懒。 系啦，就梗系话偷懒啦。譬如你喺工厂里边车公仔衫啊，做胶花啊，你不停都要，因为嗰阵时嘅工厂系一路系流水作业式噶嘛、嗯。你前辈兄，你做到呢个岗位一停咗咧，下一个就可能等你啦。 系啊系啊，因为大家其实分工合作，我做完呢个 part 咧就俾你咁啊。 系啦系啦，我记得细个香港咪好兴嗰啲玩具厂嘅，系一个流水作业式噶嘛。嗱，譬如一个公仔，你咧就帮我搏翻只手，佢系搏只脚。你一搏住只手，你停咗咧，下底嗰个咧就工序就要等啦。咁会唔会系咁样嘅原因咧？你一停咗做伸展运动咧，唉，你偷懒啊。咁其实 可能系啦， 可能系嘅。咁其实伸展运动咧，对我哋嘅健康嘅好处真系多不胜数。 因为你一伸嘅时候咧，你身体里边嘅器官咧，好似俾你换一换醒咁，系咪 嗱，由几千年嚟嘅我哋中国嘅养生啦、运动啦，都有讲到系做伸展啦，筋长一寸就寿延十年啦。咁呢啲嘅讲法啦、嗯，虽然喺科学上咧就好难证明佢系 work 吓，因为真系你好难揾一个大嘅组群嘅人叫佢做筋长一寸吓，睇系咪真系长咗十年命咧？呢啲嘅研究咧，我哋好难做嘅。咁啊，但系譬如你话喺瑜伽啦、印度嗰边啦，都系我哋中国嘅隔篱嘅好友啦。咁喂，佢几千年嚟都系瑜伽，都系好强调伸展噶啦，系、 嗯、 咪？都系拉筋啦，我哋所谓喂咁，即系呢啲健康嘅好处嚟嘅。咁啊，嗱，你睇下啲小猫小狗瞓醒觉咧，一定会伸懒腰噶，系、 嗯、 咪？佢唔系偷懒啦、 啊。你睇啲 B B 仔咪系咯，其实都系噶。佢瞓醒嘅时候打下喊路啊，喐下， 啊、 其实佢、 啊、 都喺度伸展紧 嘅 吓。 证明呢个咧，伸展运动咧系一个本能嚟嘅。 嗯， 咁伸展运动而家我哋喺学术上嘅层面咧，揾到有咩嘅好处咧，就系、是、因为原来肌肉里边咧有两种嘅感应器啊嘛，有啲感应咧力量嘅改变，有啲感应长度嘅改变、重量嘅改变。咁呢啲嘅感应器咧就传个信息喺俾个脑，个脑咧就控制。睇翻我哋嘅肌肉点去喐动咁、 嗯嗯 啊、但如果你坐得太耐啊，静态活动嘅时候咧，呢啲感应器咧就运行可能受到影响。咁、 嗯、 所以你做咗伸展嘅话咧，揿一个重新启动嘅掣、啊、令到我哋嘅脑咧控制我哋嘅肌肉系统呢一个咧协调能力啦，就有所系改善啦。咁、 嗯、 所以伸展运动系真系任何人啊，任何时间得闲都应该做。吓，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里边，我哋嘅手都可以做下伸展啦。 咁、嗯、啊，个伸展咧，其实系一个唔系大动作嘅，系咪？ 系啦， 喐下颈啊，喐下膊头啊，递高手啊， 踢 下脚嗰啲。 冇错，咁啊，特别系我哋心机旁边好多司机哥哥姐姐嘅朋友啦，你坐得耐揸车咧，真系条颈都梗晒噶嘛。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真系作为一个揾食嘅司机们咧，佢真系有咩时间去偷到去做伸展？ 有时我见到啲的士司机朋友咧，佢停下车喺侧边咧休。行下就企，我真系见过、 嗯、 都唔止一次嘅。有司机朋友系停咗车啦，当然即系嗰啲标位啊，唔阻人嗰啲啦。咁咧落车咧就 系 做咗伸展咯。有一个咧，我就见到佢咧扶住个车门侧边咧，将只脚咧晾咗上去，即系一个直腿嘅伸展啦，晾、 哦、 咗上个车头前边嘅冚度啦。佢做一啲弯腰啊，我觉得呢啲健康嘅行为，其实我应该系影张相咧，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好啊！嗱，佢利用现成嘅嘢， 冇错冇错。 就呢个等于我哋可能系将只脚系摆落嗰个栏杆咁嗰啲， 系啊系啊， 但佢就摆落个车头、 啊啊啊。当然啦，一个你摆落栏杆就要第一就唔好影响到人啦，二来即系你都要睇下周边环境适唔适合。人多就唔好啦、 嗯， 但如果你話周邊，即係你見啦，啲的士哥哥通常都係泊架車，都係一啲冇乜人嘅地方嘅，係啦。譬如我哋呢個香港電台側邊咧，都好多的士。 廣播 度係 最多的士哥哥擺架車上嚟，因為其實廣播度環境啊清幽啲嚇。咁如果你真係泊一泊喺度，想休息一下做下運動 ，OK 嘅嚇。 係啊，行一個圈廣播度大概一公里到啦，我數過噶啦。係、 嗯、 咁、啊、所以香港電台嘅朋友收工嘅時候都可能行。翻两个圈先至再翻屋企，咪两公里都几好噶啦。 咁如果能够行得十公里仲好啲，呢个省啫。 咁当然啦。咁啊，仲有啊，前辈伸展运动有咩好处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就系一个好出名嘅医学院啦。咁啊，佢哋最近咧就系、是、有啲新嘅研究，就睇下运动之后嘅伸展咧，除咗对肌肉恢复之后咧，睇下对身体有咩嘅益处。 我哋做研究呢，我哋就通常我哋一开始呢就好难用搵人嚟做嘅，因为人呢始终都係太多嘅限制啦。 所以就要搵动物。 係啦，咁就搵咗啲白老鼠。咁呢就搵咗一批嘅白老鼠嚟做咩呢？动物嘅研究呢，你话残忍就得，你话喺道德上我哋有讨论嘅空间得。咁呢就搵咗一批嘅雌性嘅白老鼠，就将一啲乳癌嘅癌症嘅細胞呢就注射入去呢批嘅老鼠里面。咁好似唔係好道德咁啦，当然啦，但我哋喺生物学嘅研究就呢、這个动物呢就一定係帮人类㗎嘛。 其实佢真係帮咗我哋人类好多。 佢帮我哋。咁呢就哈佛大学嘅研究人员呢就将呢批嘅老鼠呢就随机抽样啦，当然就係分成实验组同埋控制组啦。控制组就係正常嘅白老鼠啦，实验组呢就係、是、即係同样係注射咗啲乳癌細胞嘅、哦。实验组呢就每日呢是做十分钟的伸展，即是要啲老鼠。咁当然啦，你是可以有啲器材啊帮啲老鼠嚟做返啲伸展嘅。 係 啦，咁经过四个星期之后呢，啊就科研人员有一个好有趣嘅结果喎、 嗯。 就发现呢，有做伸展运动嗰啲嘅白老鼠呢，因为大家两组都注射咗啲肿瘤嘅細胞入去啦。啊，竟然嗰啲肿瘤嘅細胞嘅体积呢係减少咗 52%。 喔、 哦。係啊，即係。 即系做运动系有帮助咯， 即系帮啲老鼠系做伸展运动咧，发觉啲癌细胞咧系嗰个增生嘅速度咧系大大咧系减慢咗。 嗯， 嗱，当然啦，咁科学家就要谂下同咩嘅原因有关啦。咁发觉可能嗱，可能啫，就系同佢嗰个免疫系统啦，或者你做伸展嘅时候咧，同啲淋巴嘅组织呢啲反应咧，可能有关系。 吓、嗯， 咁、但系而家都要当然啦，要进一步嘅研究啦。但系初步嘅结果即系睇到，咦？喺动物嘅研究睇到有一个几有趣嘅发现，又对可以预防嘅癌症啦，或者复康嘅治疗嚟讲有帮助嘅话呢，咁就可以引领到啲科研人员再下一步去諗下嗰个研究嘅领域啦，个方向啊，啲细节嘅嘢再点样可以帮助人类喺癌症嘅防治呢方面啦。我觉得几有趣 喎。咁嗱，实验组就有呢个嘅成绩啦，咁而控制组就係、 是。就冇啦，由得佢囉。 佢系咪真系冇咩。 照返去日常佢啲。白老鼠的生活模式， 同埋佢嗰个所谓的癌细胞咧，佢就冇嗰个实验组咁好的一个改善， 系啦，即系冇减退到啦， 系 啦，即系跟翻你平时生长嗰个进度啦。咁、所以呢个研究都带出嚟，就系科研人会下一步谂啦。咦，可唔可能喺一啲癌症嘅病患者啦，或者预防癌症里边咧，定时嘅伸展啦，嗱、仲有好多路要行嘅、譬如我哋系要谂下个量系几多啦，你伸展嘅时间啦，边啲肌肉啦，手啊、身啦、啊、脚啊，咁多组肌肉，人体有咁多组肌肉组群，系咪每一组都做晒啊？咁呢个就下一步我哋再去谂啦。 系啦，我其实就正想问你，嗱，做伸展运动同做运动。是不是都是运动啦？ 是。 咁如果我是话即是呢啲白老鼠佢唔系做伸展运动嘅，佢就好似我哋做好多运动嘅时候，系咪嗰个研究都可以略系估计得到咁样？ 大致上而家嗰个方向都系啲大组嘅肌肉先。 哦。 譬如我哋嘅肩颈啦、膊头啦、腰啦、大髀嘅前面嘅四头肌啊、大腿后肌啦，因为大肌肉嘅伸展嗰个明显会比较大啲。 系。 同埋即系大肌肉伸展对嗰个免疫系统啊或者淋巴组织呢一个嘅反应咧，可能会影响系多啲、 哦。所以怪之 假设啫，而家都系。 都系要做伸展运动系啱啲。 伸展运动，所以嗱，你又讲翻去点解我哋中国几千年已经可能讲话筋长一寸就寿延十年咧？ 原来佢哋真系好有智慧哦、啊。 当时我觉得。就是所谓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中医很多时候都是即是我上中医课堂的时候的中医的导师都说是一个经验的医学是引申出来的。 嗯。 啊、但是西方的医学就是说一个实验验证的医学啦。那两者其实现在可以一个共用的。就是几千年来解释为什么可能是这样呢，咁一定係有原因㗎嘛，係咪？咁所以但係而家好老实讲，而家都係一个初步嘅阶段啫。你话喺动物嘅研究应用喺人类嚟讲，即係好似我哋疫苗咁啦，咪早期都喺动物做。而家我哋其实打疫苗都係世卫同埋我哋嘅防控中心都係一个紧急使用㗎啫嘛，係咪？咁所以仲有好长嘅路去行。但係我觉得伸展运动带到俾大家一个方向呢，就係、是、喂你坐定定 不如大家伸下， 冇错， 聪明腰啦，唔好用伸懒腰啦，系咯。 系咁啊，亦都可以趁此咧，同大家温一温啦。如果我哋真系做伸展运动嘅时候咧，基本上应该系由头做到脚去做晒个伸展就啱啲，系咪？ 理论上系，就系、是、由大组肌肉做先。所以我哋那些年咧上体育课堂咧，可能有部分嘅体育老师咧就叫我哋集队之后咧，我哋第一个部分拉条颈啊嘛，系、咪？其实就唔系太好，除非咧你嗰日嘅天气咧，大家已经热辣辣，手手脚脚兴晒啦。咁否则嘅话咧，应该系先做一啲大肌肉嘅伸展，咁嘅受伤嘅风险咧相对系细啲。 不如讲少少啊。即系点样大肌肉嘅做法咧？ 大肌肉系咩咧？两只脚咯，两只脚嘅肌肉一定系大够过我哋上身啦。咁所以你应该咧做一啲压下腿啊，或者系做一啲当我哋屈起嘅膝头啦，我哋拉咩松大髀嘅前边嘅四头肌啦，感觉一下。因为最主要嗰个生理嘅作用咧，就等我哋嘅脑咧系知道。你嗰个伸展个感觉，你俾返少少信号个脑先，个脑都可能静咗一排㗎嘛，係啦。然后先要做一啲细肌肉嘅。咁呢个安全系数就会相对会高啲。 细肌肉嘅做法又做边？ 细肌肉嗱，譬如我哋而家伸直个手啊，我伸直喺直播室啦，我哋捉住个手指向反隻手去屈啦。 即係首先我见到自己嘅手掌先，但係然之后呢你用另一隻手按住你四隻手指向下屈。 冇錯，係啦，係啦，嗱，慢慢加力， 係 啦，嗱，你會感覺到你嘅前臂啦，前臂啦，即係你戴錶嗰隻手嘅前臂啦，係咪有啲拉翻鬆嘅感覺啦？係咪好舒服啊？係 啊，係啊，係啊， 係嘛？呢啲動作其實好多時大家睇手機睇得耐啦，特別係都市人，如果你喺需要用電腦打嗰個 keyboard 啦，係咪做得耐嘅時候喐動下？呢啲其實都係我哋職安嘅指引嚟㗎。 咁頸膊嗰個嘅喐動 係頸膊就容易啦，你兩隻手。扣住手指反向天，做一个顶天立地向上推直个人。 即系你反咗个手，其实喺头壳顶过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就得噶啦。 系啊，呢招你可以俾个名佢叫做顶天立地。 O、okay, K， 好， 系咪 顶天立地，男儿当自强？ 冇错，冇错。 好多谢啊，吕博士咧一个好好嘅介绍。记住啊，大家吓就朝头早起身咧做下伸展运动，先至翻工啊、翻学咧，个人醒啲添。 每喺办公室里边半个钟头到啦，都要做下简单嘅伸展啦。 好，记住，唔该晒吕博士。嗱，下个礼拜咧，我哋就喺林思维会讲，因为圣诞啊，有啲圣诞嘅食物啦，都要 大家都要记住控制饮食啊，因为。咁多年嚟嘅健康体重嘅数据都发现咧，就系圣诞同新年咧，平均都市人咧都重咗好几磅噶。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再做翻 keep fit 啦。喺年尾嘅时候咧，吕博士会再出现咧，我哋就要数下磅啦，系嘛？ 系啊， 即系运动嗰啲磅啊。 未来嘅2022年嗰个健身嘅热潮系点啊？ 好啊，咁啊，唔该晒吕博士，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 来自罗文的波斯猫，我们又伸展下我们的筋骨了，气温19度。 声音叫声声低叫，长夜里不再寂寥，摇动你小纤腰，轻轻的跳，明目似火花，水晶穿衣衫多么潮，体态好娇小，纤纤。 罗文的波斯猫。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的收听。我要到下个星期一朝早先跟你见的了，现在19度温度，距离季候风信号生效的，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俄领袖进行约两小时的视像峰会，讨论乌克兰等议题。克里姆林宫认为难以期望美俄关系突然取得突破，透露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要确保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拜登向普京表明，一旦乌克兰受攻击，西方会向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他又强调，美国不认为普京已经就乌克兰问题有任何决定，但会保持任何应对措施。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初步分析南非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人数和入院比例清楚显示，感染 Omicron 后病情不会严重过感染 Delta， 甚至可能会较 Delta 轻微。福奇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需要多几星期了解南非和全球的病例，才可以清楚 Omicron 的严重程度。他又说 Omicron 显然较 Delta 有更高传染力，实验室正测试现有疫苗能否有效应付 Omicron， 可能几日至到一星期左右会有结果。叙利亚表示，以色列空袭叙利亚西北部拉塔基亚港，造成多个货柜起火。叙利亚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空袭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指称以色列向拉塔基亚港货柜存放区域发射多枚导弹，目前并没有伤亡报告。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遇袭的货柜属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上作视频发言，他说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50年来中国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重要手段，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魏凤和又强调，中方将继续和各方携手并肩，加强维和交流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6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8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美国宣布为回应中国人权状况，不会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之前美国运动员参赛。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说有坚决的反制措施。一阵听下内地同香港学者的意见。 四个环保团体早前就分析了市场调查机构的数据，结果是发现去年本港包括超市等等的零售点出售大量包装物品，推算涉及的即弃塑胶包装总长度是达到接近80000公里的。团体就促请政府要提出管制即弃塑胶进口包装等等实际的时间表和目标，一会儿会讲下他们的建议。 香港大學在去年成立的多學科癌症康復診所，評估過目前接受他們服務的癌症康復者，發現所有人至少有一項不達標，約三分二 唔達標嘅項目多達四個或者以上。中心總監一陣會講下啲病人主要喺邊方面不達標。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聯同國家教育部等多個部門啦，喺聽日嘅下晝就會進行太空授課活動。咁全國有全國咧係會有五個地面嘅課堂噶，香港都有份。咁十幾間學校合共。